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百花芬芳》京剧名家演唱会旦角专场的实况录音。 那首先上场的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梅派青衣李国静，他为我们带来的第一段唱，也是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京剧现代戏《海港》当中的唱段。 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梅派名剧《生死恨》当中的夫妻们选段，谢谢。 接下来上场的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优秀的荀派花旦吕慧敏。吕慧敏呢很了不起，她既能唱京剧也能唱昆曲。她曾经在首届全国昆曲大赛中呢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也曾经在2001年第四届 CCTV 全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也就是金奖。今天呢，她将为我们演唱荀派名剧那段脍炙人口的卖水的选段。 再唱一段《桃花村》。 么今天啊，大家在这里欣赏到的是由中国文联主办的京剧旦角流派名家演唱会的第二场。那一提起京剧的旦角流派，我想不用我多说，朋友们也知道有梅上、程寻、张等流派，各个流派都有自己具有代表性的剧目。那接下来为朋友们邀请的是上派优秀的传人，来自天津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张艳玲。那今天首先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带来是哪段啊？ 今天首先为朋友们献上是上派名剧《汉明妃》选段，西皮慢板。 常感谢大家的掌声。现在上派非常的少了。最近我一直在研究生班努力的学习上派。接下来再为大家汇报一段上派名，也是汉明飞选段的《西皮流水》，未曾开言心悲愤。 上场的呢是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程派传人刘桂娟，今天呢她将为大家演唱陈三良选段。 表演一段《大灯殿》中的一段唱腔。 哇 的京剧名家演唱周的100位名家呢，可以说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刚才我们看到的桂娟精彩的表演呢，她是来自天津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张慧芳。张慧芳呢，在去年，也就2005年，曾经参加 CCTV 第五届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荣获青衣组的金奖。那今天首先为我们带来的是《谢瑶环》当中的唱段。 演唱一段逍遥环选段，正是你狗奸贼通敌谋反。 Oh! 张慧芳呢姓张，但是宗的是梅派。接下来我们还要请出一位姓张的演员，但他呢宗呢是正宗的张派，他呢就是来自于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张君秋先生的入室弟子张平。张平呢曾经在1987年 CCTV 首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获得了最佳表演奖。今天呢他将为我们献上张派名剧《秋瑾》的经典唱段。 Oh, 家，谢谢大家掌声给我的鼓励。那刚才我唱的是我的老师张君秋先生在50年代末创演的新剧目《秋瑾》。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唱一段现代戏，也是非常好听的《红云岗》中的《为亲人细熬鸡汤》。 秋先生创立的张派艺术，随着在上个世纪京剧电影《望江亭》的拍摄，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张派艺术，喜爱上了张派艺术。它有很多代表性的剧目，也有很多优秀的传人。那接下来我继续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张君秋先生的关门弟子，来自天津青年京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赵秀君。赵秀君首先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张派名剧《状元梅》选段，我们欢迎。